下课后就是看看 email， 那有的话就这边就把 email 当那边时间一样这样子，这个很糟糕，那种生活品质就很差了。所以那个说手机那里声声的怕，那个因为 email 一来就有一个叮的声音，有没有？所以那有时候因为手机大家都很像，所以那个叮的声音大家都很弱。所以有时候在坐车或什么时候听到叮那一声，就会不由自主紧张一下。那我那还算还好，有些如果是先到一些客户比较机车一点哦，两三点钟还在那边定都有哦，都有，那就听说非常的烦哦。有一次我是被烦哦，就是一个蛮刁的，然后呢就偏偏就是他觉得自己事情最重要哦，然后呢他跟我们说什么，跟我说一句话，说呢我给你那个空姐哦，空姐说我给你头等舱的钱，怎么只给我经济舱的服务？我刚刚说不好意思，你付的是经济舱，还不到我钱，我是廉价工的钱，我就很客气跟他讲。那这种有时候，反正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事情当最重要的、最急的，那这个就真的没办法。好，那刚刚大家应该拿到讲的第三回，好，第三回是有关于那个行政主任的部分。等一下，选那个课堂的后半段，我大概就可以进行到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回到这个讲义的部分，上节课我们讲到有关于。这个关于行随着行政命令，它的这个尤其是解析行政规则，它的一个适用的问题，它的适用问题。那这些适用问题，其实在我们考试上面呢，会有它一定的这个重要性，好，一定的这个所谓的适用的可能啦。不过在真正会运用到的这个机会呢，其实不是那么的多啦，好，不是那么的多，好，原因就在于说呢，可能因为对行政命令本身呢，没办法当作是一个征送的标的，好，这也是我们在强调的。好，我们看到讲义的46页呢，有个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3月份的一个这个决议，好，一个决议。那这个决议呢，其实你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他说呢，财政部呢，民国81年1月13日公布发这个修正发布的一个盈利事业所得税的一个查核准则，第36条之1、第2项的规定已经经过哦，这个4至6年号解释呢宣告哦，是要从这个自该解释公布之日至这个所谓97年10月31日呢起施其效力哦，所以最高对于这个高等行政法院哦维持稽征机关啊沿用上台规定所谓涉算利息收入处分的个案尚未确定者呢，那本院呢啊应该要依照司法院的650号解释的意旨呢来做裁判。那至于呢98年5月27号增订公布的一个所得税法23条之1哦，并没有溯及既往的规定哦，尚无适用之余地哦。其实有关于这个解释之后的一个法律适用问题呢，一直都是在实务上的一个争论的一个点啊。比方说呢，像这个案子才算是简单啊，算是单纯。那比较麻烦的是说，假设比方说一个法律规定啊，那到法院解释说哦，从这个解释公布日之起呢，两年内哦就失其效力。那这两年当中呢，哦这两年当中，那行政法院呢到底就可以做哦，可不可以依照这个已经被宣告是违宪，但是还没有失效的法律的去做判决？在理论上而言是可以的，因为大法官既然做了一个所谓的落日条款的一个宣示，那其实呢，它的一个用意就在什么？就在于说要减低这个法律失效所可能导致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法不安定性，或者是这个治安上的一些顾虑的结果。那最常举的例子呢，就是在我们的释字第535号解释，好，第五三五这个应该是251号解释，这个有关于违警罚法，好，违警罚法的一个违宪的一个问题。那时候也是担心说呢，一旦如果没有给他一些这个时间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治安上的顾虑，好，所以做了一些不同的这个，尤其是过渡期间这样子的一个限定和这个等于说这样的一个缓冲。那这样的一个缓冲呢，在这缓冲期间之内，当然理论上行政法院或者是各级法院都说应该要依照这个法律来做判决。不过呢，有些学者是认为，既然这个法律呢已经是违宪的，那原则上呢应该不去适用它，哦，原则上应该不去适用它，那反而应该怎么样？应该是这个例外的情况底下，除非说在个案当中真的有必要适用，我们才去适用。哦，那这个题目呢，也曾经在应该是前年吧，这个台大公法组的这个博士班考试里面也出现过，也出现过，就是呢在解释，哦，就是说大法官解释的一个法律呢，比方说它是定期失效，哦，违宪后定期失效，哦，这个真理帮大家写起来好了，好，总违宪，好，这个定期失效的法规，好。违宪定期失效的法规，那这违宪定期失效法规当然也包含什么？包含命令，好，就

条文呢，哦，把一命令定出来之后，哦，定出来之后，我们送给立法机关，哦，备查，这个意思，哦，等于说呢，他也不去实质审查，他只是呢，看了之后，看了这个条文的样子，就把它放在里面。等到呢，以后有争议的时候，我们再拿出来做评价，哦，拿出来做评价，说，哎，到底这个当初这样讲对不对？哦，这样做可不可以？哦，是所谓的单纯的这个送知义务，哦，单纯的送知义务。那再来，我们看到第二个，觉得国会的听证权的保留，哦，国会听证权的保留。那什么叫国会听证权的保留呢？哦，指的是说法律规定啊，行政机关非经国会举行的听证程序，不得订定行政命令者，称为这个所谓的国会听证权的保留。但是国会在听证程序中所表示的意见，哦，并不拘束行政机关，哦，这是所谓国会听证权的保留，要经过听证，哦，经过听证。不过这个部分呢，在我国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哦，就是国会听证权的保留。那至于说呢，废止请求权的这个保留呢，哦，是稍微再强一点，哦，就是说呢，法律规定要求行政机关呢将其所定的这个命令呢送交国会审查，那国会呢并有权啊在事后呢请求废弃，哦，这个命令，哦，废弃这个命令，但是是所谓的废止请求权，哦，废止请求权。那等于说啊，就是事后，哦，在等于说立法者看到这个命令之后，他可以在后端的部分去说我要去废止你前面送给我这个命令。那最后这个同意权的保留呢，是所谓的这个蛮典型的，就是以国会同意呢，哦，作为行政命令的一个生效要件。国会如果没有同意，那这个行政这个命令呢都不会生效，等于说以行政命令呢作为这个生效的一个这个停止条件，哦，停止条件的一个情形，有这四种，哦，这种，那这种这种理论上的一种国会监督的模式，哦，在国外的一个理论上的监督模式。那我国的监督模式大概是采取怎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看到了讲义的第50页，哦，括号五以下这边的，所以看到一个送知义务，哦，送知义务。那这部分是规定在我们的中标法第7条的规定，哦，说呢各机关呢依其法定职权或基于法律授权所订定的命令。这边所谓的基于其法定职权所订的命令，前面这个法定职权就会发展出两个部分，一个就是所谓的行政规则，一个是职权命令，哦，职权命令。所以职权命令为什么叫做职权命令，哦，为什么前面是职权这两个字，其实呢就是依据它的职权，哦，所谓的法定职权。那我们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情，所谓的法定职权，哦，职权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讲一开始是管辖，哦，管辖。那管辖再下来呢，就是权限，哦，权限，哦，权限。管辖权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划分，等于说像我们讲想象分赃一样，哦，有这么大的一块笔，哦，这么多的这个权在这里，那我们呢就划分管辖，你管这个，我管这个，当然所以管的一个标准很多嘛，土地管辖、事务管辖、其他的一个特别的管辖等等。那通常用管辖的概念去看，那管辖切蛋糕一样，那切完之后呢，你分到这块蛋糕，你分到这个权的这个权限，哦，叫权限。所以权限跟管辖呢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呢。那其实权限在德文里面呢就是所谓的 Kompetenz。它跟另外一个词呢会不一样，跟所谓的全能是不一样，哦，全能是不一样的。全能呢就是一个作用法的概念，就是你们这样的权力，哦，你们这样的权力，哦，权力，哦，你们这样的公权力可以做这些事情。那所谓的管辖为什么特别讲管辖权限，因为我们这边讲到的职权呢其实就是这个概念，跟职权呢可以说跟这个权限，哦，跟职权呢可以说是同，几乎可以说是这个画上等号，哦，职权，职权，哦，职权。那规定所谓的职权、管辖、权限的这个法律呢，哦，这些东西呢，哦，这一整块我们叫组织法，哦，组织法，哦。那下面这个权规定权力、哦，权能的部分呢，哦，我们这边叫做作用法，哦，作用法，作用法，这是两组不同的这个概念，好，哦，两种不同的概念。所以我们在讲到法律保留原则的时候，我们讲呢，你要做一个行政行为，你必须要有作用法上的依据，好，哦，作用法上的依据。那你呢，好，哦，如果呢，如果你要这个组织上面你要有权限等等，你必须要有个组织法上的依据，好，哦，组织法上的依据。那所以呢，我们讲到职权命令是什么？职权命令是不是完全没有法律的授权？不一定哦，它有可能是什么？组织法给它授权。这个组织法里面所规定的职权的范围、权限的范围呢，已经给他授权了，已经给他一个依据了。只是这个依据呢，不是作用法上的依据，哦，不是作用法上的依据。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中央法规标准法第七条的规定，它说一审就是依据规定做的命令标准的命令，那也有可能是什么？是行政规则，有可能是行政规则。行政规则本身也没有中央授权，它也是依照它的权限，组织法它的权限跟职权做的。好，所以只要从我们中央法第七条的规定去看，大概就会非常的清楚。好，他说呢，这机关啊，依其法定的职权或基于这个法律的授权呢，订定的命令，应视其性质呢，分别下达或发布，并即啊送立法院。好，所以呢，后面这段是我们这个部分呢，主要强调的说呢，必须要即送立法院。好，即送立法院。好，这是一个送制义务。好，也就是你是要送过去，但送过去之后怎么做？好，它这个中央法第七条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定。那送过去之后呢，是规定在哪里？规定在我们下面的所谓的。这个立法院职权行使法，我们有的立法否决的部分，好，立法否决的部分。那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从第六十条呢，一直到第六十二条呢，就是在规六十三条，就是在规定职权命令你送到立法院之后怎么处理的一个问题。那当职权命令一旦送到立法院之后呢，好，我们就记得，我们就直接看到五十页这边一样黑体字和底线的部分，好，大家节省时间呢、啊。它是各机关呢一起法定职权或基于法律授权订定的命令，好、哦，这个完全是依循着我们刚刚看到的中标法第七条规定这样子一路规定下来的，好、哦，说各机关一起法定职权或基于法律授权的订定的命令呢，送达立法院后，应提报立法院会议，好、哦，应提报立法院会议，好、哦，就先这个提报到院会，好、哦，提报到院会，那我们也是继续看下去，好，虽然说没有划线，好，继续看下去更清楚。他说呢，出席委员对于前项的命令呢，认为违反变更或抵触法律者，或应以法律规定事项而以命令规定者，如果有15人以上的一个联署或复议，即交付有关的委员会来审查。好，所以呢，先提院会。好，你说呢，当命令的双立法院之后，先提院会。那院会里面如果都没事情，那就算了。好，但是如果有委员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呢有违反法律的一个可能性，那这时候呢，如果已经有15人以上的一个联署或复议，就应该要交付委员会来审查。这15人呢，搞不好是候选的提出的诉讼很讨厌的问题。我看到有些选择提出的问题，就很像，我就让我想到我以前呢在考地理的时候，问你说呢，哪些省份啊是长江黄河啊都有流过的这个流域啊？好、哦，看我的班就是这种很讨厌、很无聊、很无趣，但是就喜欢考这些，因为这些出的这个题目呢，其实最没有争议了。我、哦、15个人白纸一次嘛，自己没念到是你已经瞎了、哦，就不要怪数学老师太刁钻，哦，就是这个意思。那所以这些数字的部分啊，这个15人，请大家稍微圈一下，这个我想记得应该也没有什么坏处、哦。那依照61条规定呢，好、哦，就是说呢，各委员会呢审查行政命令。应予这个院会交付审查后3个月内再也完成，这3个月呢也是变成一关键字，3个月内完成，预期呢未完成者视为已经审查。好，所以呢收到委员会之后，你不能够长期就延待在那边，因为行政命令有它的一个作用，尤其是呢如果是这种授权命令的话，你确实这种所谓的事情细则啊，可能的不法施行的都会有问题。我像我们的个资法，好，个资法这个个人资料保护法是这样子，我现在有事情细则呢定不出来，定不出来原因不是因为行政机关太笨，也不是因为呢这个人才太少，都不是，是因为个资法它的一个影响层面太大，包含呢像个资法通过之后呢，过去的这些所取得的个人资讯呢，都必须要在1年到2年之内呢，都要取得当事人的同意，所以你可以想见得到，就是你之前呢买过很多东西，为什么有的个资在那里，你都要对等于说，或者是他收集到你的个资，他都要一些厂商都要再回过头来。来接手，来等于说受到你的同意。那你说你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一定诈骗集团，对不对？所以这怎么同意？哈，很困难，很困难。像这个之前有一个小很小很小的案子，哈，就是跟消保有关的，哦，一个当事人，哈，那个我们他来找我的呢，做法律服务的呢是一个开杂货店的一个老婆婆啦，好老婆婆，老婆婆眼睛不好。所以他，但是其实像我们知道杂货店或者这种零售商店，这个铺货呢，都会有各个每个厂商都有巡货员来这边巡货。好，比方说我今天我是统一好了，我卖了一瓶酱油，或者是我是外总归甲万，我卖一瓶酱油给这个某某超商，那或是某某的杂货店，其实我都会派人去巡一下有没有过期，有个巡货的一个这样的程序。那正好呢，这个杂货店可能比较小，所以巡货员就跑得没那么勤。结果那老婆婆啊，眼睛也不好。有瓶酱油啊，哦，听说放了3年，哦，就是过期3年，哦，结果呢，这个被人家买去了，哦，至少剩下两，架上也剩2瓶，就买去了一瓶。然后呢，买去那一瓶了之后呢，这个消费者啊就跑回来，好，哦，然后呢就拿着另外一瓶说，我刚刚买了另外一瓶，就发现它过期3年，我吃了之后呢，

这个去年哦，去年大概前年，因为六月的时候一法不是施行嘛，哦，实施啊，因为六七月的时候，还是七八月忘记，反正在年终的时候呢，一法就施行，然后就那天正好我在中国大陆，在应该在深圳，我如果没记错在深圳，在餐厅里面呢，跟一些大陆的律师还有大陆那边的他们的本土企业的这个厂商在吃饭，那正好呢，那个电视厂大哦，那个大陆的这个大陆反正什么都大哦，电视厂整面非常非常的大哦，非常整面这样电视讲，在那边讲说呢，就是大概整个新闻大概也是就是一个小时这样子，那个一法新闻大概报了大概三分多钟吧，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三分多钟特别注意过。那三分多钟的时间里面，这应该是给大家示威，所以我都会看一下，哎，那个一法是今天是行的，不管你喜欢他不喜欢他，都会先看一下，就发现呢，同桌的这些大陆律师和大陆这些厂商呢，都没有人在看。我就很好奇问他们说：“哎，这事情跟没有关系的。”我说：“什么事？”我说：“哎，爸。”他说：“哦，跟台湾的事。”我说：“是啊，是啊，很关心啊。”他说：“他意思就是说，台湾算啥？哦，台湾算什么啦？哦，我说我们现在的对手是在对岸大西洋的美国，哦，太平洋对岸的美国，不是台湾。哦，他说呢，他们对于这事情，他们一点都真的不重视啊。老实说，他们对我们的选举，对我们的花边新闻，还比较觉得有趣一点。他真正对我们这些相关这种经贸的往来，其实。”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重视，但是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很重要哦，是夜郎国的心态哦。虽然说我们知道，我们当然有自己的价值哦，不能够这样说我们自己这个对说哦，不能够妄自菲薄，这的确啦，我们要有自己的价值，但是也不能够这个妄尊自大哦，不能妄尊自大，因为对岸的已经不太一样哦，不太一样。不管他有多大的问题哦，但他真的已经不一样。我零七年的时候去过一次哦，哎，应该是对零七年的时候先去过一次去学术交流，那时候呢到他们最好的大学去。青岛吧，北大，横着走啊，然后横着走，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对你提出来任何东西提出质疑。哦，基本上去报告的时候呢，就基本上就是这个踏遍这个，就是等于说拔剑四顾心茫茫的。哦，他们的评论只有什么？评论只有就是哇，这个反正先把你包一顿，哎呀，这个非常的有研究价值啊，这个可以结合我们社会主义的他们的经验，就是讲这种很鸟的话。零九年再去一次哦，当然比较没那么好的大学，但是也是不错的，像浙江大学。像可能他大概前十名的这个上海交大，哦，去年做访问的时候，感觉就不一样，好，完全不一样。他评论我的报告的时候呢，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呢，我把你的报告里面每个注释，我的的你的文献我都看过，都全部都看过。我说，那就心里想说你在胡乱，哦，不可能，哦，因为有些东西台湾才有，你们那边根本没有，就让他给我看。哎，我说，哎，这孟孟老师怎么这个文章不是只有台湾的孟孟，对，比如说在做论文之上的文章。大陆没有发，没有出版。我说这个怎么会有？他说呢，他直接写信给老师要，我真的直接写信给那个作者要，就给他。然后呢，他说你的这个文章里面，我就德文的部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德文他看不懂。他说呢，其他的我都看过了。同行的另外两个人呢，去报告，觉得自己反正想说是上过嘛，哦，就是法律的事，就是以前他们号称以前二十年的国家呢，去那边随便讲讲，他们不会买单，所以呢，就把自己老教授的东西呢抄一抄啊。就送过去，就非常丢脸。当时那个泡泡秀出来，就说哪一个文章，这篇文章跟哪一段呢，跟哪个老师的书哪一段是一样的哦，字都没有变，作者都一样哦，还弄出来。然后呢，这个引注呢错了哦，因为页数不对哦，那引的这个东西也完全抄上去哦，全部列出来哦，当场就是非常，虽然不是我的报告，非常丢脸，哦，就很到不行，真的是。然后呢，这个就所以可以知道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哦。那零七年去的时候呢，同行的教授是说，大概我可以领先他大概十五年左右，从我们的法律的一些这个权势学的一些技术各方面，领先大概十五年。到零九年我去的时候呢，大概这个保守的讲，领先不到五年，好，领先不到五年。好，所以这个我们的挑战是很严重的，好，是很严重，而且呢，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上那个美国律师来呢，跟我聊天，然后呢，他就讲到说呢，大陆跟台湾的法律，他说呢，没有错，台湾的法律的确是比较先进，法治也是比较进步，但是呢，如果给他同样的时间，让他去学大陆的税法和台湾的税法，他绝对是学大陆的税法。虽然你的税法定得再好，但再好没有德国定得好，学术价值也没有德国的高啊，干嘛研究你的税法？那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你有没有市场？哦，大陆市场太大，所以他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他就直接去研究大陆的税法，台湾的税法他们看都不看。没有用，哦，所以听了之后，我觉得非常的感触，哦，非常的感触。那很多事情，我们真的只能自己看，我不能，希望真的不能够夜郎国的心态是最重要的一点，哦。那虽然说我们自己的确有自己的这个价值，但是也不要把自己的价值呢彰显得太 膨胀的太多了，像我们看到林书豪就把它捧得这样高高的，对不对？然后现在没有的话，就大家都很失落。其实一开始不应该把它捧得那么高啊，哦，就是因为大家知道，那林书豪我也喜欢他，我完胜关晓，我也喜欢他，看他打球，但是我就觉得说呢，你要想到一个问题是在 NBA 跟他同样水平，甚至水平高的人，成千上百啊，哦，不是有他那一个人，他只是皮肤跟我们长得一样，他讲的是英文，不要这件事情，哦，所以这个有些事情呢，我们这个就是。自己要，就是说我们在经过这个国家考试洗礼之后，哦，那我们怎么去面对那种环境，可能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那这边我看到立这个事前同意，就是有关于两岸的部分，其实很多都是要立法者的事前同意，哦，因为我们认为说呢，对岸是一个毕竟跟我们对立的国家啦，所以呢，这个部分跟我们来讲是要经过事前同意。那立法的追认的部分，我们刚刚看到是紧急命令，还有一部分啊，哦，法律的一个部这个地方。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我们的这个。对立法监督的一个模式来讲，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在哪里，哦，所谓的不管是立法否决，哦，尤其立法否决这一点，它等于就是无差别的对待，什么叫无差别的对待？我们知道命令分成三种，对不对？分成行政规则、法规命令还有授权命令，跟法律授权有关的只有什么？只有法规命令而已。所以这种立法否决呢，理论上你应该只要用在法规命令的部分就够了，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子。不过呢，在我们的这个一般职权行使法里面，它其实根本就没有分别，它连不需要作用法授权的职权命令，不需要作用法授权的所谓的行政规则，全部都把它纳进来规范，哦，都可以做立法否决的范围。所以在我们的讲义五十二页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争议点，就是说呢，现行我国立法呢，对于行政命令的监督到底是不是妥适，哦，是不是妥适？其实这里主要的一个批评点就在这里。他认为呢，这是不太对的啊，因为如果你是对授权命令的部分啊，对于授权命令的部分，你这个去做这个立法监督哦，当然没有问题，因为你的授权命令是根据立法者的授权去定的，那你要这个要受到立法者监督，天经地义啊，没有人敢讲第二句话。不过呢，如果是行政本职范围里面可以做啊，比方说行政规则或者是所谓的这个职权命令的部分，其实你不应该什么，你不应该。让立法者介入这么深，哦，不应该介入这么深，哦，所以这是两个学术上的批评。不过呢，其实这样的一个设计，哦，就立法者这么深入去介入这个行政命令，可能有一个考量啦，哦，所以这个考量并没有办法从行政法的一个角度，从立法史料去证实。也就是说，我们再跟大家强调过一点，行政命令不能够单独作为什么赠送的标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在司法审查上，我们可能会比较吃亏，人民会比较吃亏啊。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过呢，行政它有两个缰绳去拉住，一个就是什么？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行政，一个是司法，一个是立法，一个是司法。那司法这个缰绳呢，如果是比较松的，甚至没有的，那这时候呢，我们立法这边的缰绳可能就要拉得紧一点，哦，拉得紧一点，可能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所以我们在《立法院职权行使法》60条到63条的规定，我们才会做这样的一个无差别的待遇，哦，无差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立法，不过呢，在学者的观点还是认为说这样子太严了，哦，应该是只限于对于所谓的授权命令的部分，我们给他做比较严格的监督。那至于职权命令或者行政规则的部分，理论上不应该直接什么送立法院，还要受到立法院的一个审查和可能所招致到的否决或废止，哦，这个部分是我们对于行政命令监督它的我们的一个特色，哦，一个特色。所以在讲义的五十页的这个阿拉伯数字二这边立法否决的部分呢，是大家呢必须要花比较多的这个心力啊去看啊。好，那五十二页这里呢，我们看到了像有关于这个司法监督啊，司法监督的部分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不能够单独的作为这个行政诉讼的一个这个标的啊，不过呢可以做复决的审查啊。当你呢对一个行政处分不服，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关于工厂设立登记规则的案例里面，哦，对于一个行政处分，哦，不服的时候，因为行政处分它可能依据的就是一个命令，那这时候呢，法院可以附随的对这个命令呢再去加以审查，哦，加以审查。那审查的结果可以在个案当中呢拒绝适用，哦，不过呢不能够通案的去否定它的一个效力，哦，那监察监督的部分呢就看看就可以，哦，监察监督是这样，监察监督是监察院是一个。大家不要觉得说它是一个鸡肋，哦，觉得它没有什么用处，哦，在实际的个案里面呢，大家把一件事情放在心里，哦，就监察院是一部国旗啊，哦，什么时候用的，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机关。那通常是这样，监察院你可以去陈述，哦，这边顺便讲一下啊，陈述有点像陈情的性质。那什么叫陈述？陈述它就是呢，去讲你的，因为就是简单讲就是讲你的冤屈啦，啊，讲你的冤屈啦，啊。

这个题目里面的第二小，这个等于说延续下来这个问题里面，他说呢，因为对这个摊位有所不服，你要怎么救济？他的一个答案呢，才会变成是 D， 变成 D， 所以就跟行政命令很像的一个状况啊。好，这是那个58页这两个问题哦。好，我们来看到那个，好，直接先看到，好了，看到59页最上面这个问题，好。假设政府呢依照职权啊，好来发布命令，好，这个职权呢，好，看到职权两个字应该就是比较敏感的哦。然后规定呢，该市内所有的商店呢，除非获得特许，否则皆须于晚上这个8点钟呢停止营业，好，要休息，不得啊这个逾时营业啊。问呢，下列叙述呢，好，何者正确？哦，这个我看到第一个呢，说这个命令直接侵害企业经营者的生存权啊而违宪。然后再来是命令因为违反法律保留原则的违宪，然后再来是这个命令是为了照顾他的一个安全生活啊等等，是这个合宪的，或者是呢这个假释议会决议，这个追认该命令，这个命令就应该要合宪。那这个地方其实 C 和 D 哦，大概来讲应该我想不会被混淆吧，因为一个这个抵触了法律保留原则的一个命令，其实它不会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追认这个部分来就怎么样就合宪了。那这个在这个 C 的部分呢，这个命令不会说为了照顾劳工和受雇者健全生活，不过呢它也是另外一方面，它侵害到了什么，侵害到了企业经营者它本身的一个财产权的部分，所以呢它是不是这样就当然合宪这个我想也是有问题的。所以 C 和 D 呢应该有个概念吧，就是所谓的违宪审查或这个合宪性的部分是针对立法者的，所以立法者就算你把它赋予一个有法律的位阶，有法律的一个地位，也不能够免除你可能有违宪的本质。那 A 呢说啊，这个命令直接侵害企业经营者的这个生存权而违宪。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哦，我们宪法第15条把生存权、工作权和财产权放在一起来，有一个时代背景的哦，要把它看三个看的是一样的东西。所以生存、工作跟财产，尤其是工作财产，其实是当时我们在立这个55宪草哦，大家现在可能比较不喜欢念那时候的历史了。当年的国民党跟共产党，我们知道是分别代表两个极端嘛，一个是右派，一个是左派嘛。那右派强调什么？强调财产权的保障，哦，强调资本家的利益，哦，资本家的利益。左派强调什么？工人阶级，哦，所以工作权的部分，其实是当时的共产党的他硬把它加进去，哦，硬把它加到宪法第15条里面去，哦，所以呢，他会同一条文里面有一个工作权、有财产权，还有生存权，哦，其实那时候也是共产党这边的坚持。但这两个价值是不一样的，这个财产权指的是资本家的财产权，好，那生存权和工作权指的是工人还有小百姓这个地方的一个生存权和财产权，这个工作权。那当然呢，在我们现在的宪法史上不需要去用于这么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限制的一个解释了，不过呢在本件当中，其实对于一个这个企业的侵害，其实主要还是在财产权的部分，而不是在它生存权的部分，不在生存权。所以生存权其实主要是针对个人的部分，针对个人的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其实 A 的选项就会有疑问。那 B 呢是说违反法律保留原则，也就是依照职权发布命令，等于说一个职权命令它去限制了这个人民的权利，那这个问题当然呢会有法律保留原则的问题，是在59页这个部分。那好，你再看到一个问题，好，就直接看到60页的最上面的32条，下列何种行政规则呢，应由其首长签署并登载于这个政府公报而发布之哦？啊，他说第一个是这个为了协助下列机关行使裁量权而定颁的这个裁量基准，这就是所谓的裁量性的行政规则。那裁量性的行政规则呢，就是依照我们的160条第二项啊，必须呢要这个经过这个发布，经过发布。那其他的部分呢，像B 啊，比如关于这个业务处理的方式啊、人事，这叫做业务性的，这个叫做作业性的行政规则啊，或者是内部这个组织性的一个行政规则，或者是事务的一个分配的规定等等啊 ，B、C、D 呢都不需要去发布啊，都不需要去发布啊，这是这个另外一个问题的形态。那像28题、看29题、59页、28、29呢，其实也很类似我们在今天看到这几个题目啊，一个命令啊，它呢这个等于说。可能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好，那下一步要怎么做，要怎么救济等等，大概来讲就是大概问题的这个性质呢，大概不外乎啊，就是这个样子，好，跟选择的部分。那我们再接下来看到讲义的第61页，第61页，我们看到其中的第二题，第二题，其中我们

好，如果呢对外发生法律效果，我用加号来表示是行政处分；如果对外呢不发生法律效果，就是所谓的观念通知哦，事实行为。好，你有时候呢行政机关它会对外做成一定的意思表示，那这意思表示呢不见得一定会发生法律效果。好，不见得发生法律效果，它像给你一个函，我们刚刚讲到的函。喊当然很多时候都是行政处分，但也有可能这个喊是通知你一件事情，不发生任何的法律效果、哦、所以这是行政处分呢跟观念通知之间的一个区别点。那至于说呢，行政处分跟行政命令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哦、那主要的就是所谓的有没有个案性、哦、有没有个案性、哦、个案性如果有个案性的，好，是行政处分；如果不是个案性的，都是行政命令，好，都是行政命令。那看起来呢，似乎行政命令跟行政处分之间呢，好像是很好区别的啦，好像很好区别。但是呢，行政处分呢，大家知道它有脉络。在过去呢，行政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行政处分，就是说整个行政法都以行政处分为中心，好，就是主要的内容。哦，现在也是啊，不能说更明显。在过去的年代呢，只有行政处分能够作为什么？能够作为赠送的标的，好、哦，只有行政处分能够作为赠送的标的，好、哦，所以呢，在那年代里面，很多情况下，为了让人能够有救济的机会，我们会尽量把行政处分的概念把它扩大化，把它扩大化，不要把它落入什么什么行政契约啊，这个观念通知的范畴，或者是行政命令的范畴。那那个年代呢，其实并没有什么行政契约的概念，好、哦，比较少，好、哦，所以这个部分就比较不用担心。那有些呢，从观念通知的角度，我们会把它尽量凹成行政处分。那另外一个源头呢，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地方，很多呢是行政处分后来被凹成行政命令，或我们为了让您可以就近的把它本来是命令，把它凹成是处分。那大家会觉得奇怪啊，命令跟处分之间性格差异这么多，好、哦、像我们刚刚看到这些行政命令都是抽象的，对不对？对外对不特定多数人发生法律效果的这样子的一个行政作为，怎么会跟一个有个案性的、哦单方性的，然后呢对人民发生法律效果的行政处分混淆呢、哦？我们要知道。行政处分的概念呢是不断的扩大化、哦、在过去里面不断的扩大化，所以我们九十二条第二项有另外一种行政处分的类型，叫做什么？叫做变体的行政处分，也是我们俗称的或一般来称的一般处分、哦、一般处分。一般处分的概念呢，事实上有时候就会跟行政命令呢有混淆、哦、有混淆，这是我们之后呢会花一些时间呢去讲的部分、哦、所以这个个案性有时候呢会比方说一般处分的这个地方、哦、会有一些问题，有些疑义、哦，如果只是单纯的行政处分跟行政命令，其实没什么好区别的啊。哦，这个一望即知，好、哦，一望即知。好、哦，那但是如果是呢，哦，这个行政处分呢，好、哦、跟这个里面的一般处分跟行政命令之间呢，有时候啊，就会有非常非常多值得去思索的地方。像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标线，哦，交通标线到底是一个命令还是处分？交通标线就是我们最常见的这种。画在这个你家前面的红线，哦，到底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命令还是一个处分？哦，在实务上面的哦，就非常非常多的检讨，哦，非常非常多的检讨，就是有关于行政命令，哦，还有行政处分之间，哦，还有这个行政命令、行政处分跟其他的概念之间的一个区别点嘛。那我们在认识一个概念之前呢，我们最好是把一个概念，哦，就是这四种行政行为，我们就把定位抓好，好，那从别的概念跟它比较，就更可以知道它的这个独特性在哪里。好，比方说我们从这个比较就可以记得说呢，好，行政处分是什么呢？一个是个案的具体个案，好，对，具体个案的，另外一方面是发生法律效果，好，发生法律效果，另外一方面呢是单方的，好，不需要经过合一的一个行政行为，这样就已经把整个行政处分的概念掌握住了。那我们把这个轴线换一下，比方说我们今天看到行政契约的时候，我们还会玩一次这样的一个游戏，它跟行政处分，它跟行政命令，它跟事行为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好，那有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就把一个概念的清楚的定位出来，好，定位出来，是我们的先好让大家有一个基本的这个观念的一个用意。好，那我们看到行政程序法里面有关于行政处分的规定，我们稍微看一下，不需要看得太细，但是我们至少要知道说呢，行政处分它规范内容它大概有哪一些。好，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条文的92条，好，92条。好，92条就是一个基本的定义。好，这个基本定义我们看一下，他说呢。这个本法所称的行政处分，哦，系指行政机关呢就公法上的具体事件所为之决定或其他公权力措施而对外，哦，发生这个对外直接发生法律效果的单方行政行为，哦，但是大家如果可以的话，这一项是可以稍微记一下，哦，稍微记一下，如果真的记不住也没关系，哦，我们 一下会把这个第一项呢拆成几个要件，好、哦、让大家比较便于记忆。好、哦、像其实刚刚黑板上就已经讲到少三个要件，好、哦、至少三个要件，那其他要件其实更简单，包含像行政机关啊，好、哦、等等这些要件，稍微记一下，好、哦、对行政处分的概念呢更容易能够掌握。第二项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跟行政命令呢可能会产生一些混淆的地方。他说这个前项的决定或措施之相对人虽非特定，而依一般性的特征呢可得确定其范围者，为一般处分，适用本法有关行政处分之规定，有关公务之设定、变更、废止或其一般使用者，异同，好，异同。所以第二项可以分成两段，一段的是什么？我们讲一般处分，一般处分对人的这个部分，人不是特定的，但是依其一般性的特征呢，可得确定其范围的。那第二个是有关于公务的这个设定、变更、废止或一般使用。它这个公务的公这个字呢，事实上不见得一定是公这个等于说行政机关所有的，有时候公务呢会是私人的，好、哦、像我们这个之后就会讲到像这个继承巷道呢其实私人所有，但长期经过让人家给通行之后呢，其实它是有公务的性质，好、哦、所以公务这两个字呢其实你不要被误解，不要以为一定是这个公部门所有之物，好、哦、有时候它可能是私人所有，只是提供公用、哦，所以这公务呢，如果要理解的话，是提供公用之物，哦，提供公用之物。好，这是92条的。那93条呢，是一个行政处分非常重要的部分，叫做行政处分的付款，哦，行政处分的付款，哦，这个我想在讲到不当间接禁止原则的时候呢，有大约的讲到过，就是付款概念，哦，就在行政处分附加的一些这个限制，哦，附加的一些这个要件，93条。94条呢，是我们已经不陌生了，就是。这个不当连接禁止原则的一个明文，哦，你要做付款，但是你需要遵守这个不当连接禁止原则，哦，那95条是一些行政处分的方式，哦，行政处分的方式，那看到第一项就好，而行政处分呢可以书面、言辞或其他方式为之哦。所以呢，行政处分它的特殊性在哪里？它其实不一定非得要用书面的方式去做，虽然说重要的行政处分呢，大部分人都会用这个书面的方式去做，不过呢。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言辞或其他方式所做的这个行政处分，我最常举的例子呢，比方说你去这个去开车好，那你人在车内呢，你的太太或者是先生呢，或者是男女朋友哦，下车去买个东西，你就把车子停，就是暂时停在这个红线，你人还在车里面，那警察这时候可能就过来敲敲你的玻璃，然后跟你讲说，你说哎，先生你要往前开哦，这边不能停车，好、哦，不能停车。这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哦，就是一个行政处分。为什么呢？他要你往前开，对不对？就是他单方，他代表警察机关，单方面对你所做的，对你有什么规制效力的？因为你有个义务，你有不往前开的话，他可以强制把你，如果讲严格一点，他是可以把你给脱掉，就是移制，把你给移制过去。哦，所以他虽然你玻璃跟你说呢，先生，你往前开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单方的公权力行使，也对你发生有效果。那这是有没有书面？没有书面，没有任何书面。那但是呢，它是一个行政处分。另外一个例子呢是临检，啊，临检，啊，比方说呢，你这个喝了酒之后呢，对不对？开着车在路上兜风，他把你拦下来，这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行政处分。或你走在路上呢，就看起来就一副这个形象这个猥琐，哦，一副就会犯罪的样子，拦下来给你盘查一下，这个也是行政处分。那这有没有书面？都没有，哦，不见得有，哦，不见得有书面。哦，所以行政处分它很多的状态它是没有书面的，哦，是没有书面的。那讲如果讲到这个动作之外的物的话，哦，比方说你去看到有一些这个农田上面贴了一个告示牌，什么这个本农地呢，哦，因为有什么什么污染有废耕，哦，这也是一个行政处分，哦，这当然就比较偏向一般处分的性质，也是行政处分。哦，所以行政处分它不见得一定要是我们所想象中的，就是那张纸，不一定，哦，不一定，它可能是一大本。哦，也可能是行政处分，像我看过一个裁罚案，它后面的附件呢，像树一样厚，还有很多彩色照片可以看。哦，那是一个也有趣的案件，空屋法的案件。哦，就是一个盖房子，盖，结果那个沙土飞扬，哦，沙土飞扬，然后呢，跟这个主管机关就照相，照这个彩色照片在后面，告诉你说你的尘土多严重，所以给你做裁罚。哦，所以行政处分它不是我们想象那个单一的样子，它可能延迟用书面，用其他的方式呢去做。95条第一项写得非常清楚，那96条是告诉你的什么是行政处分所应该要记载的事项，当然不外乎人啊、好事情啊等等。那其中呢比较重要，好，比较重要的部分是在我们看一下第一项的第二96条第一项第二款，包含主旨、事实、 理由还有法律依据、哦、所以呢基本上行政处分应该要写理由、哦、当然有些情况可以忽略这个理由，但是你必须要是特别的状况、哦、所以第二款是说呢理由还有法律依据。那第六款是比较重要的，说呢发明表明为行政处分的意志及不服行政处分的就近方法期间及受理机关、哦、这是叫做教示义务、哦、第六款教示，什么叫教示？教示就是告诉你怎么去救济，告诉你在多久的时间之内、哦、要向哪个机关呢以及什么样的救济、哦、什么样的救济。那一般来讲都是诉愿跟行政诉讼、哦、那通常是诉愿，那有些情况底下呢诉愿可能之前还有一个限定程序像异议程序等等，就是这个教示的部分、哦、教示的部分。那这是我们的96条、哦、那97条呢是直接规定，规定说呢有些情况底下你可以不要记理由、哦、可以不要记理由。像什么样的情况可以不要记理由呢、哦、比方说第一个没有限制你的权利、哦、或者是呢第三款、哦、大量做成的行政处分等等、哦、所以你可以例外的不要写理由、哦、例外不要写理由，因为行政处分有时候它是大量做成的，或者 它有一定的考量，那你硬要它写理由有自然来写一处、哦、这是97条。那98跟99呢都在处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96条第一项第六款有个教室对不对，告诉你怎么救济。那既然教你怎么救济，老师也会教错对不对，像如果各位来问我这个行政这个行政诉讼法的问题，我可能就教这个加害者负对不对，那大家就是得到一个错误观念。那像行政机关呢它本身也可能会教错，好、哦、也可能会教错，那他们这个教错呢怎么办，就在98条来处理、哦、基本上呢教错这不是人民的问题，是行政机关的问题，所以我们对人民的大事因为这样有些优待、哦、有些优待。那100条是有关于行政处分的这个送达、哦、送达，那101的规定是更正。那102条103条刚刚我们在讲到正当法律程序的时候大概有提过，这就是什么一个陈述意见程序、哦、陈述意见程序我们看到102条第一这个比如说我就可以我说行政机关做成限制或剥夺人民自由或权利的行政处分前呢，除了已经依照39条规定通知主跟相对人陈述意见或决定呢举行听证以外，应给予主跟相对人陈述意见的机会，但法律另有规定者、哦、从其规定、哦、是102条、哦、103条呢是一些有关于陈述意见的这个部分、哦、这个所以例外、哦、有些可以不给不用陈述意见的。那像什么像我们刚看到的应该很熟悉的大量做成的行政处分，同种类型的处分，或者是像这个第5款，这也是行政机关常用的，这行政处分所依据的事实呢客观上明白足以确认者，而是说你不需要给你陈述意见的机会，这是102、103。那这边我们先直接就看到110条，抱歉110条。那110条以下呢是有关于行政处分它的效力。我们在上堂课呢跟大家讲过了，就是说行政处分呢如果没有经过什么，没有说它虽然是违法的，它如果没有经过什么，没有经过一定的程序把它这个废弃掉，它的效力还是存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先看到110条的第3项，他说呢行政处分未经撤销废止或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其效力怎样继续存在，好，继续存在，好，是第3项。那111条呢是无效，你看到我刚刚已经稍微提过了，那这个我们直接看到117条，117条的规定呢是有关于行政处分它的一个撤销或废止，这部分呢只是延伸到我们的127条。那128条的规定呢是有关于行政程序的重开，这个比较后段稍微比较有点困难度的问题，这个慢慢我们就会去看到。那一直看到我们的131条是有关于公法上的一些行政的时效的一些这个问题，大概来讲就构成了整个我们的行政处分的一个相关的内涵，相关的内涵。那这些内涵里面呢我们当然会一一的加以交代，就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呢，那我们会花多一点时间。那行政处分学得好呢，那其实是你的这个行政法的功力啊绝对不会差，绝对不会差。所以3回的部分虽然内容比较多一点，但它所牵涉到内容应该也会比较稍微这个比起行政命令来讲会难度会稍微高一点点，但是如果大家能够耐着性子然后呢把它掌握清楚，我相信我应该可以让大家呢在行政法这个学门的一个学习上面呢，好，至少不会这个输别人，好，甚至可以超别人比较的多。那我们先看到讲义的，我们先看到目录，好，我这个讲义的这个部分比较多一点。然后目录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大概的一个这个讲解的目这个